生会不会发疯，生不带来死不带走，不如两个大哥把钱都给我，不能利益冲昏头，不能肆意骗朋友，飞黄腾达只是世上目前的利益，懂不懂，人就是要累过才会懂，这建议或许不是美梦，老虎奔波年华老去，路到尽头有多少秘密，人情爱情亲情这三样东西，这辈子修炼不成，下辈子接着 生吧，本来是一场梦，梦做美梦，醒来人成风，爱情啊但愿能有结果，都擦干泪，明天还是要过，人生啊本来是一场梦，做美梦，醒来人成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9:00。 想和孩子学游泳，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，初学班、亲子班、私教班火爆招生中，专业的教学，优雅的环境，先进的净化设备，包教包会，办卡更有精彩优惠，3129-222，3129-33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今天是2017年5月2日，星期二。4月份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指数发布为51.2%，较上月回落0.6个百分点，应连续7个月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。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平稳，结构性的回调特征明显。近期有传闻称5月份开始银行的磁条卡不能用，媒体提醒，据央行的新规，5月1日后，同时拥有磁条和芯片的银行卡只能通过芯片插卡消费，但纯磁条卡的交易不受影响。目前有媒体爆出深圳部分三甲医院医生伪造病历帮人医保卡套现，人社部对此回应，将大力打击医保欺诈骗保的行为，下一步将研究改进个人账户的具体办法。目前沪深两市3204家上市公司年报已经全部出炉，70%的上市公司去年净利润实现正面增长，其中620家上市公司去年净利润实现翻番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刻着轻柔的旋律，再由那逝去的记忆慢慢印入心间，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，如一张张光盘，一旦精心的读取，就会清晰的显现。带上耳朵去旅行，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每一座城，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。欢迎你在中电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。我是张北。在节目一开始，你要告诉你消息，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，下载一个软件叫蜻蜓FM，找到北京区，选择品味133，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味133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，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，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。 一整晚睡不着，闹不安，电话响起得不到，心情的微妙变化。

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在逃避悲观的时候呢，可能会错失了这些悲观情绪的同时哈，还会错过了人世间最原始的一种真情，最纯真的一种情愫。每一个悲观的人身上都会隐藏着一份真情，只是因为悲观，所以总是会将内心深处的那一切保留到最后，对不对？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，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，落在过去飘向未来，掉进眼里依旧流出泪来。曾经沧海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，让青春去让梦秋来，让你离开。舍不得一切都是为爱，没有遗憾还有我，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 自己好累，我宁愿流泪。

有时候会觉得生活当中呢，我们要本着平等的态度去尊重每一个人，彼此之间留一点余地，花费全开月费圆，对不对？这是人世间最好的一种境界。花一旦全开了，马上就要凋谢了；月一旦圆满，马上就要缺损了，不是吗？而费全开、费全圆，会让我们的心有所期待、有所憧憬，不是吗？ 回味泛黄的电影，有怀旧的美丽，你和我的笑声形影不离。当时谁先决定放弃，我早已经忘记，只记得装满泪水的眼睛像是流星。恋人啊，你挣扎过几次所谓的爱情？恋人啊，我也曾付出相信，轰轰烈烈杀过的人，只希望深夜里有个人静静地听。幸福未满的恋人，为什么满身伤痕？拥有遗憾的我们，不永远记得那段青春。幸福未满的恋人，眼泪让心更完整，有你陪我也好。

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，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，而我们可以改变的只是看待这件事情的态度，用平和的态度去对待生活当中那些缺憾和苦难，可能生活就会轻松很多。这里是品飞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飞到，我是孙北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情是知足，无情是麻苦，伤心若太多，记住相爱时候，记住相爱时候，你的手，你的手曾那么温柔，幸福过，幸福过我每个轮廓，否认我曾如此快乐，走过就该珍重。

后退休了，你准备怎样度过晚年生活？这时候看到微强说，村里你好，我要是退休了没事儿，会在家看看书，品品茶，听听音乐，去可以走动的地方看一看，玩一玩，没事儿呢约朋友们出来谈谈心，一起看看演唱会。我在想等到年老的时候去看演唱会哈，你是看年轻人的演唱会，还是看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所喜欢的演唱会呢？如果想看现在这一代人所喜欢的那些偶像的演唱会的话，估计到那时候他们应该也唱不动跳不动了吧。 你爱咖啡，低调的感觉，也难受记忆的音乐，怪得很明媚，你很特别，每一个小细节 把我看成了骗子，在我胸口扎上一根刺，

报名截止时间5月5号，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有爱的 来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一说如果你以后退休了，你准备怎样度过晚年生活。这时候看到可可说，想到现在我也没有想好以后晚年生活该怎样过，未来呢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让你去考虑如何度过晚年生活哈。但是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现在呢，我们必须得要考虑好自己现在的生活该要怎么过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味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小磊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，和你说声再会喽，拜拜。 你点点头，什么话也没说。

都随风飘碎，总有人注定要独自伤悲。爱是让我憔悴，但我都无所谓。